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一晚11点钟午夜广场的哲学有计谈。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杨俊贤。我们现在正正身处在一个充满着语言艺术的后真相年代，所以批判思考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正因为这样，我们希望今晚就跟大家谈下什么是批判思考，批判思考究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不足。咁討論呢個 topic 呢，我哋好高興可以請到呢喺中大而家正正任教新聞嘅歐格倫先生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另一方面呢，仲有我哋都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嘅講師張毓民 ,Jamin。最後當然就有我嘅 partner 啦 ,Samson, 郭柏年。咁呢唔可以唔提喎，就係、是、Samson 原來一直呢喺中文大學呢都係教呢個批判思考嘅一個通識課程嘅。所以係好適合呢就係、是、討論今晚嘅題目。咁希望今晚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觀點，睇下有啲乜嘢係批判思考。咁講起批判思考呢，尤其是我哋而家身處香港呢，就不得不提以前香港中文大學嘅李天明博士。因為李天明博士呢對於香港裏面幾個批判思考嘅推廣呢，可以話係有好大一個高一個江湖地位甚高嘅所謂。好多人呢都係透過睇佢嘅書嚟學識咩個批判思考。而正正在座呢，大家呢都係好熟悉李天明嘅。不論係睇佢嘅書啦，甚至有好多係譬如張文啊 ,Samson 咁呢，就淨係上過堂嘅，以我所知。不如我哋就今日由呢個 topic 開始進入啦，就傾下其實大家譬如舉個例上李山堂，究竟有啲乜嘢係大家覺得係學到嘅，係對於思想上係最大幫助、最學最多嘢、最得益嘅呢？不如睇下張文或者阿歐格倫可以先講下，睇下你點睇。 我諗我最早年啊，但我就冇上過李天明老師嘅堂嘅，係因為咧嗰陣時咧要上佢堂咧係要。冇得電腦 Red 4噶嘛，就要通宵排隊嘅。我係最憎排隊嘅人嚟嘅。 我見過嗰啲相啊，排到好長 喺福星樓出邊排隊 噶嘛。咁我又懶去私堂啦。咁所以我其實咧就係睇書睇曬佢嘅書。咁但係我個年代當時咧就係、是、中大嘅校園傳道會啦，請咗即係外國嘅一位漢娜。嗰次辯論咧就係、是、 世紀辯論， 係啦。嗰次辯論結果就係投票決定邊個贏啦，唔係投票決定邊個贏，而係投票表態，覺得覺得邊個贏啦。 你喺現場嘅嗰陣時， 我喺現場嘅，咁、哦、所以即係嗰個年代嘅中大咧，基本上好多學生都會覺得李天明嘅著作係要睇嘅，係會追住睇嘅。就算冇追住睇，都覺得應該要睇咁咯嚇。 你投票投邊個㗎？ 我 冇咁樣講，唔敢講。 你投票投俾 我李天明係啊？ 咁你覺得你睇佢嘅著作學到啲乜嘢？ 我谂嗱，我而家教紧新闻啦，但系刚才你都讲过、就是，就系即系而家系一个所谓后真相嘅年代。我哋成日都话要 fact check， 咁其实由 fact check 开始，除咗 fact check， 仲要呢个逻辑嘅检定啊，即系一句一句说话，究竟佢系咪可信咧？其实要睇佢系咪符合事实，亦都要睇下佢系咪推论对确啊嘛。咁、所以即系而家我教新闻咧，都会会掂到思考方法嘅一个框架。咁主要就系、是。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是令到大家是怎樣去看聽人家一句說話，怎樣去找出有可能出現的破綻。我覺得即對於記者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教社會學其實我想整個大專裡面所有的學科，即除了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以至讀商學、讀任何大專以至大學，整個他自己聲稱的目標其實都是說要檢定人的批判思考的，所以通常會譬如說 EL1 的時候就會問大學同學、你覺得自己批判思考怎樣，然後你畢業的時候又問多一次，看看你有沒有那個覺得自己批判能力 會升高。中學更加是通識教育、即他就算不是叫個名字叫、翻譯做批判思考，但是譬如說怎樣看一些基本的資料啊，怎樣去衡量人的立場啊，怎樣去檢定即係兩種立場之間有咩異同啊？咁呢啲能力我諗其實成個大學以至中學其實都好講究嘅。 呢啲喺李天明，喺李天明博士嘅堂度學到翻嚟嘅都係。 當然唔會喺佢堂學到呢啲嘢啦。 咁你個堂上，你喺堂上學到啲？ 李天明 上佢堂 嘅。李天明，我同阿 Samson 係我哋大一嗰陣時一定要必修邏輯課。咁李天明係啱啱好嗰年教邏輯課。我到而家印象最深刻就係兩樣嘢啦，一樣係李生。其實冇乜點樣講思考方法是什麼什麼嘅，李生係示範緊什麼是思考方法嘅。第一，第二就係佢最重要係啲內功嘅人生哲學嗰啲嘢，嗰啲先最重要。 但嗰啲就唔係思考方法嗰邊。 你可以話係，又可以話唔係啦。但如果你按照一個好 standard 大社、好規範化、統一嘅一個規範， 咁當然佢冇我哋而家啲 PowerPoint 啊乜嘢去講啊。 但可唔可以追問一句就係點為止佢自己本身就係示範緊 CR 方法而唔教緊？ 佢有一堂佢遲到啦，其實佢每一堂都遲到噶啦。咁我哋都好習慣啦。咁首先突然間行入課室度，好到而家都好記得。突然間好嚴肅咁講，我今日講一個好重要嘅哲學問題俾大家聽，就係注意家居安全咁樣。咁你諗下？即係有啲同學覺得，切搞錯啊！啲咩注意家居安全？但我到而家呢刻，我都好注意家居安全嘅啫。即係譬如行路劈棘親啊，令到人生就係因為啲好少嘅意外，導致個好大嘅一個後果啊！咁其實李生係每一堂都係， 即係所以嗰日其實佢係有家居安全。 我諗應該 遲咗，真係遲到， 應該係啦。 咁我要每堂都諗一個理由先。 係啊，係啦。咁而第二樣嘢就李天明先生、李天明老師，其實係好注重所謂佢自己嗰套嘅思考方法，尤其是所謂語理分析嘅。對於講嘢要清楚啊，定義要清楚啊，講嘢唔好含混啊。咁講完呢啲，大概我諗成個課程講一半呢啲之後，先至講少少關於譬如我哋而家講邏輯嘅演繹法啊，又再講半堂嘅induction 啊，再講哎呀唔夠時間，所以講少少嘅四筆架構啊咁。咁所以其實對我嚟講，我諗其實佢成個人本身係示範緊呢一種運用思考方法或者批判思考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可以咁樣講嘅，就係李生，即係我都係同 Jerman 一齊上堂，Jerman 嘅 grade 仲好過我添咁樣。 哦，咁都唔錯，仲好過你，即係但係你都幾好噶啦，相信仲好過你。 當然係啊，咁咧，點解李生會講咁多語理分析，但係講比較少關於咩邏輯嘅推論嗰啲咧？咁其實佢有套解釋嘅咁樣。咁佢係認為，因為咧，我哋即係譬如你學習一啲邏輯嘅規則咧。你都是想檢視自己的推理是不是對確啊嘛，係咪？咁但係佢話咧，嗰啲推理都係思考嘅部分啦。但係人總係透過語言嚟思考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嘅思考唔清晰嘅話咧，你嘅推理都一定唔會好啊。咁所以咧，佢話要先搞清楚語言上嘅問題，語言上嘅問題搞清楚之後咧，咁你嘅推理咧就自然咧會少咗好多障礙。咁所以佢嘅第一本書係《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正正就係其實我會話咧。其实李生不是没有讲思考方法，而是说呢他更加强调的就是思考方法的最基本的一环，就是由语理分析开始先。 即是两步，第一步是语理分析，就是语言上搞清楚讲的 事讲的意思。 不要放一些语言上的问题。 他的讲法是这个意义是先于真假，因为你搞不清楚他的意思，你是没办法知道他到底是真定是假，你都没办法知道怎样去解决他那个问题。所以可以你这么讲是两步。即係先講清楚語言嘅問題，搞清楚語言問題之後，我哋就再講。咁我哋日常生活嘅推理啊，揾啲咩叫合理嘅證據啊，乜嘢係好嘅推論啊？咁嗰啲就係邏輯規則啊、科學方法嗰啲嘅問題。 所以其實李天明老師嗰一套，佢自己嗰一套思考，其實譬如而家我哋講下嘅，佢嗰套同批判方法有咩、批判思考有咩唔同，或者邏輯有咩唔同。咁但係李生嗰一套，我諗對我哋所有人最有用。無論教書、做嘢、做記者或者出去講嘢，其實就係你問清楚究竟大家講緊乜嘢，嗰、那個字詞係咩意思先。有時原來我哋發覺你兩個人講嘅對嗰個字詞概念，其實根本講緊兩套完全唔同嘅意思，兩套完全唔同嘅一個文化認識嘅話咧。其實是談不上討論以至辯論， 起碼大家是傾緊同一樣嘢， 係啦， 確定咗語言嘅意思之後傾緊同一樣嘢，先有所謂對嗰樣嘢嘅唔同睇法。 譬如話，而家成日睇咩，即係呢啲對社會科學好重要，我覺得，譬如社會科學或者社會學、人類學呢啲，或者政治學就係、是、其實原來大家對個所謂字詞定義本身有爭拗，咁你意識到佢有爭拗，咁係一件事啦。有時係原來我哋爭拗緊嘅嘢。 根本就唔同， 根本唔同啊！讲民主咁，你话香港过多个民主自由咁，但系原来发觉我哋对民主个字，譬如同埋中国大陆对民主个字，或者对美国对民主个字，原来大家系讲紧鸡同鸭讲 嘅，即系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 系啊， 中国特色嘅资本主义 系啊，或者其实人民民主专政都系种民主嚟嘅，咁佢系讲紧民主，系对民主有另一套完全唔同嘅语境去讲嘢，但系我哋以为自己拗紧嘢。喺立法會度，你見人喺度爭， 成日都係。我成日同朋友傾偈，都係拗到最後拗兩個鐘先發現，其實最後可能只不過一個語言上大家用詞個意思一樣。咁啊，變咗我哋首先要搞清楚。 譬如而家網絡上面成日講，其實我諗用李生嘅 style 講呢個例子會好啲嘅啫。譬如話女朋友，你問女朋友今晚食乜嘢好啊？咁女朋友話冇所謂啦。咁但係個冇所謂嘅意思咧，就唔係真係冇男生以為冇所謂嘅意思嘅，即係原來大家對嗰個字詞概念。原來有啲好根本上嘅睇法唔同，但你以為自己爭拗緊，但其實原來無聊嘅爭拗就咁嚟嘅。 呢個唔一定係思考方法問題，呢個只不過係你女朋友口不對心嘅問題。 但唔係啊，但學清楚思考方法都可以搞清楚咧，諗清楚會唔會其實你 唔係你學思考方法係 係處理唔到女生嘅心理問題啊。呢個係兩個 level。 而李生係成日強調，就算邏輯攞 A 咧，都有時處理唔到呢啲問題。 所以李生講咩不思考之道，就話有啲位咧要講清楚意思，有啲位咧係唔需要講清楚意思啊。例如你同你嘅女朋友或者寫文學作品啦，咁其實唔需要清楚意思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夾硬揾清楚意思。 要釐清嗰個字義其實好緊要，因為你釐清咗之後咧，分分鐘我成日都覺得係解決咗一半嘅問題，或者唔係解決咗問題，而係有一半問題係唔成問題嘅。咁其實已經慳翻好多時間咯。 冇錯，不過講到呢度就係大家其實開始入肉啦，我哋都講緊咩為止啊？譬如舉個例，又要語理分析啊，又要邏輯推論啊等等。其實翻翻個後啲嘅問題係，其實講咁多，我哋而家批判思考係重要嘅。其實咩嘢係批判思考先？大家覺得即係對於。但觀眾如果成日聽呢個字， 先揾個教過嘅， 其實 係 係啊， 你個科就叫批判思考。 我教嘅時候，我係咁樣同學生講嘅，我話批判思考基本上你可以簡單嚟講分做兩個部分啦。第一係一啲方法學或者一啲技巧嘅部分，第二係一啲態度嘅部分。如果方法學或者技巧嘅部分，就好似頭先咁講啦，譬如我哋諗嘢嘅時候，一定要用語言嚟諗嘢啦，所以要搞清楚一啲語言嘅意思啦。咁呢個就係語理分析啦。咁可能我哋喺推論嘅時候要合乎邏輯啦，咁可能就係加一啲基本嘅邏輯系統啦，咩演繹法啊、歸納法啊，或者科學方法諗嘢方法啦。咁呢個係技巧嘅部分，但係更加強調批判思考咧，係嗰個態度嘅部分。因為我哋而家成日有啲批評就係嗰啲後生仔為批評而批評，特別係啲老人家最中意話啲後生仔冇嘢揾嘢嚟啱啊。咁但係批判思考理論上唔係咁啊，批判思考係一個。要強調是一個開放持平的態度，即是他不單止是要用理由來批評人家說的話，更加要問自己，也都同時間問自己，到底我說的話有沒有理由，即不是只是批評人，也要批評自己。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批判思考呢就經常想著比較批評式的思考呢，其實這個說法按羅斯的定義就不準確， 不準確的， 因為不是一定是有東西批評的，甚至可以支持某個說法的， 最緊要係講係自己咯， 講到尾就係講道理， 講道理講理據， 講理據，講問反係反問自己，究竟講得啱唔啱？係咪有道理咧？講嘢咁， 咁係咪咧？係咪批判呢兩個字？批判思考呢、這個字係有啲問題。 所以葉柳話中意叫做咩明辨是非嘅， 你覺得點咧？你教噶嘛？ 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因為我哋對 critical 呢個字嘅理解，唔一定要係一種負面嘅理解。 不過相信經過 Samson 嘅解釋，大家都明白到乜嘢係批判思考。下一節翻嚟，我哋進一步再討論究竟批判思考有啲咩價值，同埋可以點樣運用。下一節再見。歡迎大家翻到嚟《哲學有偈傾》。上一節最尾嘅時候咧 ，Samson 啱啱就講到，好多時候咧，我哋對於批判思考呢個翻譯咧有啲誤解嘅，覺得成日都係要負面地去理解佢嘅。但其實就唔一定㗎嘛，可以講到佢好多正面嘅價值、正面嘅作用嘅。咁講開，俾我哋呢節嘅討論嘅 topic 就變成係，究竟批判思考有啲乜嘢價值，可以點樣運用呢？咁講到佢嘅價值咧，就不得不提咧，究竟係邊一個將批判思考呢樣嘢咁大力引入嚟香港啦？就不得不提到咧，當年喺個教統局咧喺進行教育改革嘅時候，就講到咧，我哋應該要推動多啲嘅教育。呢、這個批判思考嘅教育，咁不如我哋就由阿交俾張文講一講，究竟當年其實所以羅范招芬係點樣講呢樣嘢咧？ 即係我社會學角度啊，係咪？即係我睇資料㗎，即係 就靠你 一。即係我都翻查資料咧，即係1999年咧，即係當時董建華先生咧，其實都要大家學生一定要裝備自己批判思考嘅。咁譬如去到2003年，羅范招芬當時嘅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佢就話：如何向青年人灌輸正確嘅傳媒知識？認識傳媒運作、解讀分析傳媒呢，其實要培養年輕人的獨立和批判思考，是當前課程改革其中一個受到關注的課題。我們當然響應政府這樣說，是不是？ 今晚就是啦，響應政府有這個 topic。 所以怎樣如何關注傳媒的應用，當然是交給你。 他很咬緊傳媒講的。 我覺得現在你看回直情是非常前瞻的。 是 以前就說要教學生怎樣去分析傳媒嘛，因為那時候就是是傳媒是主導一些信息的發放，但是現在不是咯，現在就是你現在有社交媒體呢，其實每一個人、每一個學生、每一個成年人都好，就變成你拿著的手機呢，其實你都是一個消息的發放者。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這麼關注網絡上的假新聞，就是因為現在沒有人看的了，是靠每一個人自己把關嘛，每一個人自己按。 內容農場那些就是胡亂轉載的、啊、 其實很糟糕的，現在是、在網上很多錯誤的東西啦。垃圾啦，就周圍喺度傳嘅，即係平時我哋喺度抌垃圾，我哋會覺得 我哋好唔應該噶嘛，係嚇係好差嘅一件事。但係而家你會發覺咧，即係啲人喺網上面係咁 share 啲假嘅嘢、錯嘅嘢，然之後大家冇反應嘅喎。咁所以我覺得 有反應就 share 得更加犀利啦。 係啊，然之後覺得冇所謂啦，都係玩下啫。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教育局即係其實喺通識裏面加呢個批判思考好前瞻啊！而家每一個人都應該係用到嘅嚇。 但 係有冇啲實際嘅應用嘅例子咧？既然係咁。你都是前線的傳媒人。 我想你剛才說的就是釐清是首先是即首要的。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譬如我想最近就有一個字叫做即是講的主權。 嗯、 我們經常說主權很重要。那、嗯、大家以為主權是為什麼呢就是、哎、國土的主權那些很重要是吧但如果你發覺現在不是的現在很多人講的主權是講的互聯網的主權還有什麼最近有教育主權就是講的呢將外國的思想呢就是要放進去教科書那裡。那這個是呢、这個係一個都係主權的一部分，教育主權的一部分。你會發覺，即其實你搞清楚個主權咩意思，其實係好緊要嘅。有時啲數字啦，即其實啲數字係可以我嚟呃人噶嘛。譬如阿李天明講嘅呢個例子就係、是、嗱、嗯，我嘅暗瘡增長100%啊，咁其實原來係你左邊一粒暗瘡 變咗兩粒， 右邊多咗一粒，咁啊增加咗100%啦。咁冇錯嘅喎，但係其實個語意曖昧嘅。咁所以有陣時係睇數字，睇啲數字點嚟，究竟佢嘅意思背後。是有啲咩假設你要知啦。另外有啲嘢，我諗有好多時講嘢係有時問人啲證據夠唔夠啦。我記得有舉個例子，譬如話不當預設嘅例子。我記得佔中嗰陣時咧，我記得學生同政府談判完啦，跟住有啲新聞嘅報導咧就話：哦，雖然咧學生同埋政府嘅談判已經完咗，不過學生咧仍然係唔肯撤離佔領區咁。咁其實係假設咗一樣嘢就係、是。談判完之後咧就會撤退噶啦，但係冇人有過呢個前設嘅，但係佢寫嘅時候就完全假設咗、隱藏咗喺背後。咁所以有陣時候我哋即係問一個問題嘅就係、是、除咗釐清嗰件事究竟點解之外咧，亦都要問嗰件事究竟有乜嘢根據咧。咁有陣時候有啲根據或者係冇根據嘅嘢咧係前設咗喺前面，我諗係要成日都比較有警覺性咧先至能夠。易啲去了解究竟我哋係咪俾人呃緊咯？ 其實你頭先嗰個例子咧，佢點解不當預設咧？其實佢應該係特登嘅，因為咧佢咁樣就可以俾多一個印象你一齊，啲學生竟然談判完、 啊、 都唔肯撤退， 所以我反而擔心 將個即係將個個責任擁咗落啲學生嗰度。 所以我反而擔心就係佢學咗嗰個批判思考之後，如果你用心不良嘅話咧，就反而可以利用嗰啲技巧咧，就更加做講一啲譬如。不唔好嘅信息啊，或者用一啲手法令到一啲唔應該宣揚嘅信息嘅，可以宣揚得更加好咯。 特別係而家呢個所謂嘅我哋有好多語言藝術嘅時代啦 ，OK。咁咧，其實我都有個例子想講嘅，就係關於國教嘅時候，梁振英嘅一個公開嘅政府嘅新聞發布啊。咁佢咧係一段咁樣嘅講法，因為嗰陣時啲人咧就好擔心話國民教育咧政府推出一啲洗腦嘅教材。咁咧，梁振英咧就咁样做一个咁样嘅讲法，佢话咧，政府从来冇推出过教材，政府亦都唔会推出教材，啲教材咧系学校自己出嘅。不过跟住再跟住嗰句就系话，政府推出嘅咧只系参考教材。咁样听到好奇怪咯，参考教材唔系教材咩？咁呢度咧，我哋如果所谓用分析佢嘅语言咧，其实可能有两个意思啦。如果最直接嘅講法就係佢自相矛盾咯，佢明明話冇推出教材，但係跟住後屘又推出教材啦。但另一個可能其實想製咗一種印象咧，就係其實參考教材咧，同真正嘅教材咧係唔同嘅。所以我哋推出嗰啲咧唔係教材嚟嘅。咁當然呢個就係一個扭曲概念嘅例子咯。即係我哋政府啊，或者係傳媒啊，或者一般人啊，成日都會用呢種即係想喺啲字義啊概念上做手腳咧，就蒙混過關。呢啲可能唔一定系誤用嚟嘅，反而系佢系刻意咁样，即系想呃人嘅例子咯。 咁除咗头先大家倾咗好耐咧，就系、是、有啲乜嘢系呢个即系批判思考嗰个价值。咁我哋都见到啦，喺尤其是我哋睇阿欧格兰好多文章咧，我自己就觉得好睇，我系长期读者嚟嘅，就系、是、发现有好多系好明显系用咗个批判思考个学到嘅嘢咧，去分析好多社会时事，就见到系点样样咧，可以反而帮佢抽丝剥茧啊。將裝中其實好多時候咧，可以俾佢蒙混過關嘅嘢就唔俾佢過，就指翻佢出嚟。我一樣嘢係非常之有佢價值。不過講到呢度咧，就可以我諗又講下相反啦。我哋試下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雖然覺得批判思考好有價值， 但其實好多時候又會有佢嘅誤用嘅，我知道。尤其是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寫網上世界而家講嘢係唔需要留名噶嘛，即係講得都講得嘅。咁所以就係有時反而會形成咗另外一種風氣喎，係嘛？我估 Samson 你應該有啲睇法，或者你都可能有啲經驗係遇到類似嘅，係嘛？會唔會？ 頭先歐文成日強調話，即係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佢語言嘅意思啊，咁我就可以明辨到佢是非以至於真偽啊。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就會係用咗呢種即係我哋嘅所謂嘅技巧咧，嚟到頭先我頭先舉個梁晶嘅例子，可能係蒙混嗰間例子啊。又或者學得唔好咧，就會變成係誤用咯。咁例如，譬如我教書嘅時候咧，有個例子就係咁樣嘅，就係啲人好中意批評人，講嘢係講廢話啦。我哋大家都覺得講廢話係唔好啊。雖然現代人好中意講廢話，咁但係佢我譬如個例子就係咁樣啊，就係有個人同一個人傾偈，假設你係做生意，我同你講喂你做乜呃我咁樣，跟住你答做生意就係做生意啦咁樣。咁跟住嗰個同學就話：，依句咧好明顯係廢話，做生意當然做生意啊。但其實我哋有常識嘅人都知道，依句説話表面上雖然做生意就係做生意啊，係一句廢話。但實際上有一個更加多一步嘅隱含嘅意思嘛，就係、是、做生意就係不擇手段嘅咯。但係佢哋就會覺得咧，就即係學嗰啲嘢就會覺得啊好叻啊，你講廢話，所以你睇我幾犀利咁樣。咁咧依啲誤用嘅例子咧，其實係好多。 其實有啲人係會即係要釐清一啲字義啦，咁佢就會釐清完又要繼續釐清、釐清、釐清，一路喺度問點解啊？呢個咩意思啊？ 乜都問點解 啊？係啊，你講完之後有咩意思啊？咩點解啊？ 定義之鬼啊嘛！呢啲不停定義嗰啲定義。 有講法問問點解係最容易，因為你永遠都可以問點解啊。 然之後唔使答噶嘛。 然之後唔使答啊，因為佢講咧覺得個責任喺你度嘛。點解？點解係咁？點解 係 咁？ 即係呢啲有陣時就係即係濫索濫問咯。係 啊， 即係譬如喺互聯網啦，即係。譬如喺李天明個年代，咁唔會有好多互聯網。譬如我哋而家面對，即係加上呢、這個、教統局啊，各方面大學、小學、中學都話要搞呢個批判思考。咁而家你互聯網個個都識批判思考，咁其實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咁邊個先批判思考叻啲咧？係咪有個係咪讀完 Samson 嗰科攞 A 嘅咁？係咪有個大啲嘅即係話事權咧？ 因為嗰陣時讀你三， 即係我咧係咪咁咧？咁但係 讀完我科應該係會好啲啊！係 會好啲，我都相信會好啲。咁但係去到個互聯網裏面，我哋見到好多所謂討論啊、爭拗啊，用日文講嚴上啊，好多即係無聊期嘅一種爭拗，其實係唔係批判思考叻啲或者邏輯好啲就會贏啊嘛。通常譬如有個日本嘅思想家會話，其實因為大家攰啦。咁所以嗰個爭拗咧就停咗啦， 就鬥體力啦， 就鬥體力嘅一個大家互相焚燒時間嘅遊戲。咁呢啲已經我諗即係唔關批判思考事啦，其實已經可能係我哋面對一個新嘅互聯網嘅生態，同埋舊嘅一種社會嘅生態，其實已經好唔同嘅一個咁嘅面貌。 因為我自己都有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是、我即係頭先 Samson 喺第一節就講過咧，咩為之批判思考咧？就係、是、除咗話嗰個思考嘅方法之外咧，仲包括咗個態度好緊要。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我遇到好多。學習呢個批判思考之後嘅學生啦，或者朋友啦，就會用佢所謂即係態度上咧，反而係有兩點可以講下嘅。第一點就係咧，佢會好覺得自己係攞住個真理在手嘅感覺啊，就係、是、有時用嗰個西方劍器咧劈親人好容易，係即係覺得反而就最後咧就反而越嚟越不批判。 劈親人都好，有時會自插咁啊， 自插反而好啊，即係插 即係又唔注意家居安全就會。 譬如我睇波講嘅波係圓嘅咁樣，佢又話你，你命題空廢喎咁樣。就變咗係好冇，佢完全唔會聽得到我其實講緊咩嘅，但係反而就係周圍劈，咁啊令到佢就反而唔 critical 嘅，就講到尾。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佢依個咁嘅態度咧，好多時候就係唔係好能夠體諒人哋講啲咩，可能有時譬如有啲人講嘢唔係咁準確嘅，佢就會執著咗喺佢唔準確嗰啲位度，但其實就睇唔到佢背後咧，其實有一個更加大嘅 picture 喺後面，而嗰個先係佢想講嘅嘢。如果係流於就係表面上執著嗰啲唔準確咧，或者少嘅問題咧，就會相對上咧唔係好體諒人哋講咩咧，就討論係落唔到落去。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態度上令到佢反而 成日喺字節度拗，譬如你呢個字用得唔準確，但有陣時有啲字咧唔需要咁準確，或者就算嗰位唔係咁準確咧，其實係冇乜問題嘅，對成個。大問題係討論係冇影響。 有陣時平時傾偈咧，有啲嘢，即係你唔會話係全清命題咁，然之後話咧，喂你打一足高打一拳人，但係有陣時唔需要咁準確嘅，即係但我有陣時就覺得，即係有啲人攞住把西方劍咁，就會覺得自己好勁，然之後周圍喺度劈，咁但係其實同把劍應該冇關嘅， 係嗰個用劍者。 譬如佢都係同個劍者嘅年紀有關。 譬如以前批判思考，譬如喺美國個語境啦，即係點解美國會講譬如杜威嗰啲講呢啲？佢之所以叫大家批判思考，係因為防止大家亂咁噏嘢，或者一啲無謂嘅爭拗，或者係一啲所謂政治嘅一啲胡言亂語，令你啲人傾啲嘢其實係冇需要嘅爭拗嘅，即係唔係攞嚟增加爭拗。所以譬如杜威嗰套咁，或者美國嗰套批判思考就係、是、令到大家有一個更加好嘅溝通工具去做嘅，而唔係增加武器俾大家互劈友嘅一個，或者亂劈或者自插嘅一個工具嚟嘅，係啦。 冇錯。經過今次嘅討論，相信大家都明白到究竟批判思考有啲咩正面嘅價值。但同一時間咧，除咗討論正面嘅作用之外咧，我哋都討論咗唔少誤用嘅例子，所以我哋喺度希望大家明白到，學識咗批判思考之後，都應該唔好亂咁使用，該劈則劈。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討論批判思考會唔會有啲咩不足，同埋我哋可以點樣令佢變得更加好、更加完善。下一節翻嚟再見。欢迎大家回到嚟自由有计倾。咁上一节咧，我哋啱啱就倾完咧，究竟批判思考有啲乜嘢好嘅价值，但同一时间有啲咩唔用嘅可能。咁今次我哋就顺住落嚟啦，就继续倾。其实我哋理解呢套批判思考会有啲咩唔足够嘅地方？如果要想学识思考一样嘢咧，会唔会做啲咩系要再学咧，要补足翻咧？咁就住呢个 topic 咧，我就有个小故事想提一提嘅，就系、是、其实翻去2015年嘅时候咧嘅一单新闻嚟嘅。咁话说当年咧，陈文敏。就係嗰陣時有機會成為一個港大嘅副校長，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就受到好多批評啊，惹起到唔少嘅波瀾啦。咁而喺當中咧，佢曾經喺報紙上咧就撰文解釋佢自己睇法嘅。咁當中其中一段係咁嘅，就係、是、所謂大學任命副校長，本是大學的內政。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咁喺呢篇報章嘅文章出咗街之後咧，咁前呢個中文大學嘅就係講師李天明博士咧，就係、是、呢個批判界嘅呢個一代宗師啦。所謂香港就曾經咧就係、是、撰文回應嘅，作為一個網民 李天明， 網民李天明嘅身份係啦，就是、應該係佢嚟嘅。不過就曾經撰文回應，咁有幾個 point 嘅，咁我略略講一講啦。咁其中一個 point 咧就係包括就係話咩為止批鬥？咩為止批判？係咪你話先？陳文敏就話呢樣嘢係對佢嘅一個批鬥嚟嘅。但係李天明就會反問：其實會唔會對你嘅就叫批鬥？但係其實對其他人嚟講，只不過係批判咧，只係批評你啫嘛。只不過點解你會話係批鬥咧？第二就係、是、喂，只係批評一個大學嘅一個學者啫。點解咁樣就會可以干預到大學嘅院校自主，甚至後屘會破壞到香港核心價值咧？於是甚至呢節佢就會再講啦。呢個係一個遠距離嘅彈跳啊！就係話陳文敏，即係講到前面就有人批評佢，但係佢最後嘅結論就係講到好大嘅，就係話破壞咗香港大學嘅院校自主。呢、這個遠距嘅彈跳咧，可以話係好有問題嘅。咁李天明咁樣講完之後咧，就可以話一片即係、就是、網上又好啦，現實又好啦，喺批判消界都好啦，就一片譁然，或者有好大嘅 文化界， 整個文化界一個好大討論，當然係引起咗唔少嘅波瀾。咁我自己就唔喺度先唔下呢個立場先啦，但起碼我想問下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咧，就係、是。李天明作為一個思考藝術、思考方法、批判思考咁，即係照計佢應該冇問題㗎啦。 萬人敬 仰係啦，點解講一啲嘢之後，佢引起咁多人覺得佢好似諗嘢係有啲漏洞喎？咁其實係點樣樣嘅咧？ 即係首先呢個係個社會現象先啦，係咪？即係我唔好意思啊，社會學角度係咯，即係起碼係一個網絡現象、文化界現象咁。咁你見呢件事本身，即係如果你從一個所謂佢哋嘅 argument debate， 咁你當然可以講 judge 嗰啲樣嘢啦。咁可能最後可能係啲價值判斷嘅東西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批判思考本身，如果你擺落去某一個所謂語境，我哋叫 context， 即係其實就算語理分析本身都好講語境。咁即係成個辯論本身擺翻落香港嗰、那個，無論係政治啊、社會文化嘅語境裏面咧，其實原來發覺好多人就算係李天明嘅粉絲，或者好多網民睇件事，就發覺哇，點解好似同我嘅意見唔同？即係我哋即係對李天明嘅期待，或者李天明期待我哋嘅嘢。會咁有個咁強大嘅落差，成為一個所謂文化或者社會現象咧？呢件事本身要分析呢樣嘢，就唔係淨係所謂批判思考本身嘅內在嘅一啲邏輯，可以淨係解釋到，即係我哋擺埋成個語境啊，擺埋成個所謂脈絡裡面去解釋咧，所以先至會見到嗰件事，判斷到究竟我哋應該攞一個乜嘢嘅立場咧？咁， 你講到個語境咧，我諗而家香港個社會係好對立嘅。 嗯， 以前你睇翻李天明嘅著作咧，佢都用毛澤東嚟做例子嘅。咁、以前唔會有人鬧佢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就係你無論你揾咩嚟做例子咧，即係喺用現實嘅生活嚟做例子嘅話咧，我諗即係一定會有啲人鬧你嘅。呢、這個我諗係而家嘅政治評論嘅現實嚟㗎啦。 因為而家啲人基本上都係只講 立場， 不問理由。 嗯， 其實我覺得如果具體啲講翻頭先個例子嘅話咧。可以咁樣理解嘅，即係李生可能從一個所謂嘅自持嘅分析角度，就係你憑咩話嗰啲左部對你嘅批評係一種批鬥咧？因為批鬥似乎係一種惡意嘅遊組織嘅。佢又覺得你要俾證據，你又憑咩證明佢哋對你嘅批評係批鬥而唔係依個批評而已啊？咁我覺得可能，但係我哋大部分人可能都同意啊，就係其實依個真係一個批鬥嚟，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睇清楚實際當下社會嘅政治嘅環境，你就知道啦。嗰啲左部係有組織啦，有預謀啦，即係我大概大家都同意咁樣嘅判斷啦，就係去攻擊佢嘅。咁所以可能喺一度咧，個落差就係在於咧，如果我哋抽空咗個預警啦，我哋的而且確可以問你憑咩理據證明佢係批鬥而唔係批評？但係如果我哋睇埋成個社會嘅政治現實咧，我哋就會比較有理由相信咧，佢的而且確係一個批鬥咯。咁啊，嗰所以個關鍵就係，我哋就算攞到一套思考嘅方法、分析語言嘅工具，但係點樣喺具體嘅情景運用咧，都係要附加一啲相對，就係歐國人成日講啊，要講事實啊嘛，講現實嘅環境、政治嘅環境都係一種現實啦，係咪？咁係要講埋嗰啲嘢。 我都喺呢個例子裏邊咧，即係由批評去到批鬥咧，其實係。是中間有程度之分， 即 越有組織，數量越多，越惡意嘅，咁我哋就會認為係批鬥啦。咁你去判斷究竟佢有幾有組織、幾惡意同埋數量幾多先叫批鬥咧？我覺得中間係有一啲主觀成分嘅， 係 有啲價值觀嘅判斷喺度嘅。 但都有啲事實嘅嚇。 咁嗱呢個點分咧？即係啲事實判斷去到邊個價值觀，你覺得係已經踏入批鬥嘅階段咧？我覺得係呢個本身都係一種價值判斷嚟。 當然係 嚇。 反而即係其實呢件事咧，即係我哋從嗰件事或者人，其實我哋關注嘅唔係嗰啲事或者人邊個是是非非，即係我哋有興趣。其實譬如話我哋喺成個所謂批判思考引入嘅語境，譬如頭先我哋第二節講話香港大概九十年代、零零年代開始咧，就引入呢種所謂喺中學啊、大學嘅所謂批判思考嘅一種基礎訓練啦，或者譬如通識教育嘅嗰種點樣睇資料啊、點樣去分析對方立場啊咁。咁呢樣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譬如李天明自己有個自己所謂思考。藝術嘅傳統喺香港嗰度出現，咁所以啱啱好即係遇著嗰種教育改革，然後我哋將呢種所謂李天明嘅思考藝術變成邏輯或者批判思考一部分，或者譬如話我同 Samson 畢業之後有功就去搞呢樣嘢啦，咁嗰啲本身係一個所謂預警帶出嚟，令到批判思考變成一種所謂知識嘅問題嘅咁。而呢樣嘢啱啱去到香港呢個預警，同埋當時我哋睇李生嘅一啲。八十九十年代香港已經又好似已經唔同咗咯，咁所以有種所謂政治性啊、社會性嘅後果喺處啊，咁可能而家我哋用批判思考唔淨係一個所謂哲學嘅問題，而家變咗做一個所有學科或者所有基礎教育都會面對嘅同一個問題。咁而呢個問題點面對？係咪淨係攞住個所謂西方利器或者批判思考嘅利器，就會避免到呢種對立，或者會更加好似變成好似文字獄嘅一種工具咧？咁呢個先係我擔心嘅嘢嚟嘅。 所以就大概頭先係講兩個 point 我估。第一 point 就係話，張文同埋 Samson 都有講啦。好多時候我哋理解佢究竟語意係講咩嘅，好多時候唔能夠抽空離開嗰個脈絡嚟講嘅。究竟喺個脈絡係點咧，就決定咗佢講咩嘅。依個係語義分析嘅好進一步。但如果我哋對於個成個社會脈絡冇足夠嘅理解咧，往往就做唔到呢個步驟嘅，或者會做錯嘅，行歪咗嘅。但第二就去到歐國人再講啦，就係、是、就算你明白咗嚇成個你語嗰、那個脈絡係點樣，你確認咗語言嘅意思都好啦。都仲有多一步嘅，就有時候我哋會有啲價值判斷嘅，我估，或者對某啲嘢嘅判斷咧，唔僅僅係嗰個脈絡去決定埋嘅，係再多一步嘅。譬如頭先講幾時先去到批鬥，幾時先去算到有問題嘅批評，就於是就稱為批鬥啦。咁喺呢啲講法上面，就似乎唔係你僅僅可以學識咗話批判思考啊，嗰度比較形式上講到點為止思考，點為止邏輯對確嘅推論就可以講完嘅，仲有多一啲嘢喺上邊嘅。咁呢啲似乎都係喺我哋好多思考實際問題上面咧，係不可或缺嘅。但似乎就唔係咁容易，淨係可以就可食咯。 不過我要補一句咧，就係其實大家要有個諗法，亦即清楚啲嘅諗法，就係從來冇人講過批判思考學咗之後咧，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啊？就等於從來冇人講過民主係靈丹妙藥一樣。 唔係有人講過嘅。 嗰啲人係傻噶嘛？OK， 係 真係有人講嘅。所以 即係個道理係一樣嘅，就係、是、其實批判思考可以處理某啲問題啦，但係佢當然唔能夠處理所有問題，譬如可能一啲價值判斷嘅問題啦。咁呢一度可能涉及嘅會係另一啲嘅思考嘅方法或者工具啦。咁所以或者係比較主觀咧，有啲人覺得。咁所以唔係話學咗批判思考咧，就等於所有嘢就迎刃而解，所有問題都可以全部解決咁樣。 剛才講到一代宗師啊嘛，即係我諗起葉問，咁佢識打詠春，咁然之後你話喂識打詠春唔識踢波嘅咁其實係冇關嘅，可能兩樣嘢，即係功夫足球係同詠春係冇關㗎嘛。咁所以 都可以有關嘅，用呢、這個 點啊？好難喎、啊，用手喎、啊， 係啦，手籠咯、啊， 手籠咯、啊，好似 即係我諗其實係有好多價值判斷嘅嘢，你未必能夠用語理分析同埋思考方法去俾到個答案， 或者邏輯咁樣 嚇，係俾唔到答案嘅有啲嘢。 不過我會睇法者係。唔可能完全等同，但又唔係咁冇關嘅，即係唔係即係好似詠春足球咁南緣不切，我只睇法係，因為當你去講一啲關於價值判斷嘅論述嘅時候咧，其實你都係有一個思考過程嘅，而當中其實都應該係有一啲關於思考價值問題上邊嘅啲思考法則咧，我哋應該要遵守嘅，即係好簡單講，要一步推第二步嘅時候，係要中間係有一個對抗嘅推論啊。或者我哋用詞盡量唔好含糊啊，係應該有一即呢啲好多，我覺得好多法則其實都係一樣應用到。 但係嗰啲好基本係必要條件，唔係充分。 係啦，我認同嘅，即係我諗歐國人個 point 可能係咁，我睇法係唔係完全冇關係，係有關嘅，亦都係我哋應該要跟嘅啲 rules。不過喺呢個之上，如果你要喺價值問題或者道德問題、政治問題上可以深入地思考嘅話咧，就似乎淨喺啲形式上知道點樣可以作出好嘅思考咧，係頗為唔足夠嘅。 我諗重要一個就係事實咯，基於事實，然之後再作一個確當嘅推論咯，或者一個邏輯嘅。 甚至乎係一啲基本嘅知識咯，就係譬如你要諗一啲假設係一啲物理嘅問題咁樣，咁物理當然都講區論啦，但係如果你對物理嘅具體知識係一無所知啊，你完全唔知物理依門科學嘅具體量係咩嘅，咁你係冇辦法。 因為好多時候學思考方法就係所謂我哋知道可以有啲咩前提。可以支持到咩結論啊嘛？即係我哋依個理由係咪一個支持到嗰個結論嘅一個理由先？但係問題係我哋一開始個 starting point 個開始嘅點應該係啲事實嚟嘅。即係如果一開始係啲錯嘅話咧，自然可以作出一啲其實對確嘅推論，但係就會推論到一啲錯嘅答案出嚟。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即係學歐國人話齋，一開始獲得事實咧係好重要嘅。這個而唔係僅僅可以喺批判思考等等就已經可以學得識咯。所以喺好多具體問題上面咧，資訊啊。資料啊，其實係我哋正正係最需要嘅一樣嘢。如果唔係幾叻嘅思考嘅人都會都搞唔掂。 我做開記者就會知道，應該你去揾一個事實去追尋一個真相咧， 即 係個 facts 嗰個問題咧，其實係另一套嘅技巧嚟嘅。我諗咁講，但係兩套當然係有關係啦。 我又拋個問題出嚟啊，即係如果我哋好批判思考咁批判，去思考批判思考。譬如我哋頭先，譬如我好重視講所謂語境啊、脈絡啊、歷史啊咁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引入批判思考的人本身就而家我哋用批判思考鬧緊嘅一啲政治人，即係好明顯，其實我哋頭先四位可能都同意嘅某一種思考方式或者批判思考方式，其實喺特定嘅脈絡裏面先有效嘅。咁你譬如有啲人係立場先行嘅，譬如政治立場先行，或者頭先講批鬥嘅問題，咁你去到文革咁就係講上綱上線，講邊個立場緊跟路線嘅人，嗰一種思考方法，即係韓寒嗰陣時講啦，係咪即係？中國人有一套邏輯， 兩套邏輯，兩套邏輯，中國邏輯同邏輯 咁點咧？咁 好啦，依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嘅。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究竟批判思考可以有啲乜嘢更加好嘅改進，令到佢更加完備。下一節翻嚟繼續傾。歡迎嚟到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咁喺上一節我哋啱啱講到咧。就是其實我哋傳統講嗰種批判思考嘅理解咧，可能有少少不足嘅。有時候就好多時候我哋忽略咗嗰個政治啊、社會脈絡嗰個語境咧，令到我哋喺理解嗰個思考問題上面咧，佢犯到錯誤嘅有機會。咁同一時候我知道咧，就唔止依樣嘢嘅，似乎係我哋仲有好多嘢咧，係令到我哋思考可以思考得更加好嘅。咁我知道 Stephen 好似預備咗，就係覺得有啲咩補充係令到我哋喺學習批判思考嘅過程裏面，仲有啲乜嘢係令到我哋要諗嘢嘅時候諗得更加啱嘅時候係必須嘅咧？ 其實我攞一本書嚟嘅，依本係《Thinking Fast and Slow》嘅作者係 Daniel Kahneman 啦，係一個心理學家嚟嘅。咁但係同時佢亦都攞咗呢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嘅。 咁咧，佢嘅研究咧係研究呢個人類嘅心理嘅認知機制嘅。咁一個咧係好影響我哋思維嘅。咁佢講咗其中一個例子咧，叫做 Anchoring Effect。咁我或者可以簡單咁講下 Anchoring Effect 嘅講法係咁樣，即係話一個人佢接收資訊、理解資訊嘅時候咧，往往會好重視第一點佢接收到嘅資訊，然之後將佢作為一個定點、鬧點咧，嚟到對比之後接收嘅資訊。我一個好生活化嘅例子嚟講，假設我同嚴叔係啱啱新相識，咁嚴叔問啊，Samson 你做星航噶？咁然之後我咁樣答，我話，我咧係喺大學讀哲學嘅，同時咧我係出嚟行古惑嘅。咁可能一聽到就會覺得嚇，點解你作為一個大學生會做啲咁樣嘅嘢？你會一種好厭惡感啊，係咪？咁但係如果我轉一個講法，我係話，其實咧我係出嚟行古惑，但同時咧我喺大學讀哲學。咁可能咧，你嘅觀感就好正面嘅，就覺得，這個古惑仔竟然咁奇怪、咁上進，竟然喺度讀哲學咧。咁頭先兩個講法咧，其實咧內容上係冇分別嘅。我出嚟行古惑，同時係讀哲學；我出嚟讀哲學，同時行古惑。但係個分別就係在於咩？我講嘅次序。如果你先聽咗我作為一個大學生嘅身份先啦，咁你再聽我行古惑咧，你就會覺得我好差。但如果你先聽咗我係一個古惑仔，然之後再聽我翻去讀哲學嘅話咧，咁你就會覺得咧，我係一個好上進嘅人。咁一個咧就係正正就顯示出咧，其實我哋嘅一啲認知同心理結構咧，其實係會左右咗我哋諗嘢嘅時候咧嘅一啲價值取態，乃至於係一啲判斷嘅。 即係我覺得呢本書點樣咁特別咧，就係因為Daniel Kahneman 咧，佢喺裏邊嗰啲研究咧，其實係某程度上推翻咗一啲。好多經濟學上嘅理論嘅一啲前提嘅就係、是、人係理性啊、即係剛才講到嗰、那個，即係其實咩叫即係快思慢想咧？就係、是、即係快思就係佢嘅人嘅一個思維模式，就係、是、即係好直觀嘅，即係睇到乜嘢就係乜嘢噶啦。咁另一樣嘢咧，即係慢想就係一個理性嘅慢慢嘅分析啦。即係佢嘅講法咧，其實人係兩種思維模式都有嘅，但係咧就大部分時間咧，佢都係好直觀嘅。咁即係話其實我哋頭先講咗咁耐嗰啲思考方法啊。批判思考其實都有一個前提嘅，就係、是、人係好理性去慢慢諗啊嘛。 慢諗嘅可以， 而事實上就唔係咁，大部分時間都唔係咁。 即係大部分都係快思。 喺生物學上有本書講話，即係其實你用個所謂慢想咧，其實係要更加即係消費能量啊。譬如好似你山上堂都要飲包檸檬茶咁先上到堂啊。咁其實係因為原來你用呢種統計學或者一種即係所謂推論啊邏輯啊慢慢諗，其實係好消耗一個生物能量嘅。而呢本嘢其實。講呢個 point 其實最有趣嘅就係其實呢一種咁嘅演化出嚟嘅特別機制，即係所謂理性嘅諗嘢方法，其實係一個好後，即係好演化史上好後期嘅事情嚟嘅、 所以喺我哋成個進化嘅過程嚟講咧，似乎我哋係更有呢個機制係好正常嘅，嗰個快思嘅機制就係、是、可以好快幫我做啲簡單嘅決定， 但係往往就唔準確嘅。 係，但係可能即係個點樣，但係對進化上有優勢嘅，因為我用好少嘅呢個能量咧，好少嘅資源咧，就可以作出一啲大致上喺大部分情況下咧，都叫做可以對我哋生存有利嘅決定。於是就快思啦。但其實人類咧係有第二個思考模式嘅，就是、所謂慢想嗰個機制。而好多時候咧，如果我哋頭先講咁多批判思考啊、邏輯推論啊嗰啲要 work 到嘅話咧，就首先我哋要啟動到自己一個慢想機制先。於是我哋就呢本書係一個好重要嘅理由，點解要讀咧？就因為我哋要知道，其實我哋人類有個呢兩個唔同嘅系統。我哋要知道咧，如果你要能夠學到或者用到，我哋學咗咁耐嘅批判思考嘅話咧，首先就必須要喺好多時候撳住自己一個快思嗰個機制，希望要拖慢之後思考，要用譬如統計學啊或者邏輯嘅方法思考問題，先可以獲得更加容易獲得一個真確嘅或者正確嘅一個睇法咯。 所以我總結一下，所以成個頭先我哋討論可以咁樣理解，一個比較完備嘅批判思考嘅講法，應該係包含。好簡單嚟講係三部分，首先就係第一部分就係啱啱我頭先講呢個，就係人類嘅認知同心理嘅機制啦。我哋要認清佢有咩盲點，有咩偏見啦。第二部分就係可能李生好強調嘅語理分析嘅方法啦，因為我哋係用語言嚟諗嘢，所以我哋搞清咗語言就可以搞清楚一啲思維上嘅毛病啦。另外第三部分咧，就係我哋日常嘅推理啦，譬如演繹嘅推理或者係歸納嘅推理啦。咁如果一個我哋能夠清楚咁樣分析到，或者理解到呢三個部分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比較確當、比較全面對批判思考嘅理解。 所以按你呢個對批判思考嘅理解咧，其實你可以話某個意義嚟講係挑戰咗成個 傳統西方嗰種理性主義嗰種諗法嘅，就係即係學先歐格倫話齋，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就算喺經濟上都有嘅，就係假設人係理性嘅，於是喺討論咩為之批判思考，咩為之好嘅思考方法嘅時候咧，往往就係以理性嗰度出發，就忽略咗好多心理嘅機制可能演化出嚟嘅，使得我哋會有啲盲點，睇得唔清楚嘅。而呢個咁嘅講法咧，學批判思考要學埋呢啲咧，正正就係要發現啊，認清楚自己作為人類呢種演化嘅產物咧，究竟有啲乜嘢？ 實際上係點樣？ 實際上有啲乜嘢？ 而唔係真係咁純粹理性嘅存在咁樣。 冇錯，所以某意義上係對西方嗰種傳統文明嗰種理性睇法嘅一個挑戰啦，係嘛？ 同埋都提醒翻自己嘅，你去 係冇錯 進行呢批判思考嘅時候，亦都理清咗自己嘅盲點，呢個好緊要。 冇錯， 我再將個論點繼續推落去啦。即係其實呢種除咗係種所謂生物學啊或者心理學上嘅一種限制之外，其實即係我從一個社會科學嘅立場。政治學以至人類學或者文化文明的想法，譬如你將這個整個所謂理性，譬如我們這四位都可能很同意理性很重要的，就是講話不要矛盾，講話要清楚，那這些我們四位都可能或者很多觀眾都會同意。但是其實你想想這種這樣的想法，譬如我們講邏輯原本是希臘出來的，又或者西方思想譬如我今天介紹一本書，可以即係大家聽觀眾有興趣，譬如呢個本講阿姆斯特丹嘅書，可能係講關於原來好多我哋講哲學史上面好重要嘅現代近代嘅思想哲學家咧，全部都喺阿姆斯特丹呢個城市裏面咧出嚟，譬如由笛卡爾到Spinoza 到 John Locke 咁，譬如洛克呢啲，即係原來全部都係一個好自由奔放啊，思想好自由嘅一個城市咧，先至能夠容許呢啲所謂理性啊或者自由主義式嘅諗法。所以在这些很多不同人交往的城市里面呢，就发觉原来逻辑批判思考很重要的，因为大家原来来自很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都不同，那怎么可以即是大家互相交集呢？那而我们对比回譬如香港这个城市，为什么我们觉得讲理性那么重要，或者李天命这个是个现象，其实就可能跟香港这个语境或者历史脉络好都好有嗰種近似性嘅。 你講嗰種歷史脈絡 係 乜嘢？ 就係譬如話，我哋要對唔同意見嘅人啦，唔同政治立場嘅人啦，唔同文化信仰嘅立場嘅人，都會有一種互相講道理嘅態度。 即係你意思係多元社會先至會引入到批判思考。 係啦，而 如果係個單一嘅社會就比較難引入出。 呢本阿姆斯特丹講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就是、我哋通常講話現代哲學史就係嚟自於譬如歐陸啊咁樣咁。講到好似歐陸係一個好大嘅整體，咁但係呢個作者就會話，其實阿姆斯特丹係一個好同歐陸嘅封建社會唔同嘅，佢唔會有個領主，唔會有個宗教權威，咁所以好多流亡嘅分子啊、政治嘅難民啊，或者意見人士咧，就全部去曬阿姆斯特丹嗰度。咁而呢班好唔同信仰、宗教、唔同文化價值、唔同語言嘅人，全部都集中喺阿姆斯特丹度。所以呢一班我哋講現代嘅哲學家，由笛卡爾到Spinoza 到莊洛，都會點解咁講理性咧？咁講認識論咧？ 當然呢個就係喺社會學或者歷史上面一個好重要嘅研究啦，就係講關於點解某一種思維模式可以喺某個土壤之下興起啦，就解釋到啦。但我想搞清楚張文你一個睇法就係、是。你當然在解釋點解佢嗰個思維模式會興起嘅時候咧，就可以有一個解釋啦。咁當然就於是就擺落香港講就話，所以香港某啲情況下就依種模式嘅興起啦。但你會唔會有多一個多一步嘅呢個？ 即如果再多一步就我哋講曬， 有冇所有唔同邏輯啦？有唔同邏輯有冇？ 即係韓 好啲同埋差啲先。 韓嗰種咧就係有兩事實嘅兩種啦，即係佢話呢個世界有邏輯，同埋有中國式嘅邏輯。咁其實係一個事實式嘅判斷嚟，我覺得，即係喺價值判斷之前即係我 當然，我諗大家認同嘅，即係世界上有兩種唔同嘅思考模式，即 係唔止兩種添啦， 同埋好多種啦，係啦，冇所謂啦，即係起碼有兩種， 即係一種文明式嘅諗法啦。咁而香港好特殊嘅一個所謂雙浮啊。 但你會唔會當然唔係？但你會唔會下一步嘅呢個講法就係、是於是其實兩種係冇高下之分嘅，只不過有兩種唔同睇世界方法思考。 即係譬如我哋唔會話中國式邏輯係。真係邏輯嚟噶嘛？依個只係 一個 observation 嚟，一個 貶義嚟噶嘛。 唔係 observation， 好多時候係一個戲稱啊。就是、 你之所以 佢竟然會話自己係可以同邏輯平排兩， 你覺得係戲稱？譬如我從社會科學講，就我而家就算我係一個所謂理性西方，我哋呢班人四個人都覺得啊，即係喺理性文明底下一個好有批判思考嘅人啦。咁但係譬如我要研究中國政治，我研究日本政治咁樣。咁嘅話，首先我要點樣代入人哋嘅思考去諗嘢？ 呢個當然冇問題嘅，即係你話如果要理解嗰度啲人點樣咁思考，咁於是要答佢哋思維模式咧，我覺得 OK 嘅。 OK， 只不過下一個問題就係問有冇所謂邊個好啲先？ 因為你可以代入咗去，然之後發覺佢唔係路噶嘛。 係啊，於是就慢慢係應該我哋譬如某一套我哋視為正比較好啲嘅思考模式， 是應該要推廣的。嗯，在這個角度來講，嗯，你會認同先？這個是一個價值判斷來的。 當我 即是你是文化相對主義緊啊？呢講 係其實有 係嘅意思，即係你認係， 即係你覺得佢叫中國邏輯㗎？ 唔係美國，譬如有啲講批判思考嘅人，佢話你推廣批判思考嗰陣時候，其實你認為緊有啲唔係批判思考嘅嘢存在。 當然係 啦，係啦。你首先認清了這個文化或者文明的多元的現象先，然後我們即是你如果問我們這四位人 這個大家都認同，我估只不過問題有這個文化多元之後 我們會不會應該覺得某一種好一點從而推廣，如果不是 但是剛才張文如果認了是文化相對主義，我想已經答了，其實所以就是不同文化有很難說一個絕對的高低，因為沒有絕對的標準嘛。 我估這裡可以做一個總結，因為時間差不多，就是去到最後，我哋都係講成集，就係講批判思考嘅價值啊，或者有時候啲唔容位不足嘅之處啦，你可以話係。但如果張文呢個問題咧，就係最後可以俾大家觀眾諗下嘅。 李生有個答法嘅，李生個答法叫富能進路嘅，即係最後你都係認理性噶啦咁。 係因為係咁，即個結論個總結就係、是、大家可以諗下就係、是、其實有冇所謂一套嘅批判思考咯、如果張文呢個講法係啱嘅，係文化相對嘅話咧，就冇所謂一套幾個思考邏輯。 邏輯只係得一套嘅啫，點會？我唔好明 白。係啊，所以呢個就係 依係一個問號咯。 依個就係問號，因為張文個提議就係、是、個講法就係話，因為有唔同嘅土壤而產生咗唔同嘅思考。 我諗邏輯點都得一套。 其實你拎啲某啲報紙睇下，你就知發覺有人講嘢係可以完全冇邏輯噶嘛，係咪？ 咁係啊，我哋分到佢錯啊嘛，咁樣。 你分到錯係咩？用邏輯嘅一個系統去分佢嘅，係咪？ 唔係，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大啲嘅哲學問題啦，就係、是、究竟思考係咪一個可以有普遍法則嘅講法？即、就、係、是、我諗，譬如我哋幾個就似乎係覺得邏輯係得一套嘅。而張文， 我都覺得邏輯得一套嘅， 即係呢個比較難嘅問題就係咪相對於文化先有所謂某一套邏輯咧？文化 A 有文化 A 嘅邏輯咧？咁點都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嚟到，希望觀眾睇我哋節目之後咧，可以對批判思考有更加深刻嘅理解。下一集再見，拜拜。